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美好周末的早间，如果一切都如你意，刚刚好的话，是不是还缺一点音乐来调剂呢？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温暖上演歌飞扬，我是刘慧。今天我要和你来盘点一组影视金曲，两场歌来分享雷佳纯正民歌范儿的演绎电视剧《西游记》的插曲《女儿情》。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似女儿 随，爱恋意，爱。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让残雪溶解，染成青黛的天，等着细雨停歇。你素颜裹着云烟，诗意了远方，湿润了心间。闭上眼，姹紫嫣红都不觉甜，只为你的容颜。忽然间春光如莲，渲染那你的出现，千万里朝颜和暮雪，梦回一见春光流泻，归去在落花时节，待离别晴空绵绵，你回春山水间那一朝颜和暮雪，梦回一见春光流泻，归去在落花时节，待离别晴空绵绵，你回春山水间那一 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歌手霍尊为电视连续剧《大唐荣耀》演绎的插曲《素颜》，可以说是对古典音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又一次尝试，是对中唐古韵的一次全新的解读。你会听到霍尊那很独特的转音，再配上诗意的歌词以及回旋跌宕的旋律，真是一唱三叹，给我们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美好意境。而且你能听得出来，在编曲上，素颜也是将中国古代器乐和西洋交响乐做了一次完美的结合。这里是歌飞扬影视金曲，我们继续和您来分享电视剧《红高粱》的片尾歌《九儿》。将近三十年前，电影版《红高粱》当中，妹妹大胆往前走和九神曲早已成为了经典，谁都能吼上两句，豪爽的音乐一下子就会把人带到黄土高坡。 相比较而言，电视剧版《红高粱》当中韩红演唱的这首片尾歌则显得更为的小清新一些。在音乐人阿坤的操刀下，音乐以交响乐伴奏为主和以唢呐锣鼓为主的电影版音乐做了彻底的决裂。听听看这首《九儿》。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的稻花儿香，高粱烧来红满天，九儿我送你去远。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变幻风云几卷，乱世起青蓝，雪人烟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诀别红颜，不一许余年，的确为豪气仍在冰心，石破长江山如画，是我心愿。关山横槊，水可不填，碧血长枪，昨日少年。孤影归途，不见烽烟。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刚才我们连续听到的是胡歌带来的《琅琊榜》的主题歌《风起时》，以及郁可唯演绎的电视连续剧《青云志》的插曲《青衣谣》。上半场的最后，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电视剧《武媚娘传奇》的片头歌《千秋》。 这首歌是由陈曦和董冬冬夫妇档联袂打造。还记得那首脍炙人口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吗？便是他们的杰作。这首气势磅礴的歌词和曲调，配上孙楠的很有穿透力的嗓音，我也不讲述武则天一生的电视剧，增添了很多的霸气。好了，歌飞扬也会邀请你稍后继续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影视金曲，待会儿见。 爱恨嗔痴，何惧面前功不失？江山渔火弯月，对酒当歌诀别。千秋如梦回首时，这一曲我所能及，皆是愁。余生后悔已成百米，金戈铁马无缺，如花似玉美绝。繁华一去无人识，已走远。过往红尘绕不住，春江花

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 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耳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好妹妹乐队为2016年重新修订版新世相青春版《红楼梦》演唱的主题曲《红豆词》。《红豆词》歌词来自于清代作家曹雪芹，由秦昊谱成新曲，再续这300年后的缘分。清丽的古典吉他和竖琴与好妹妹的独特唱腔相得益彰，新古典中国风是娓娓道来，哀而不伤。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隔飞扬继续和你一道来分享影视金曲。接下来的这一首出自电视剧《美人心计》当中的主题歌，由林心如演唱的《落花》。 花落花期花花谁？花絮 我一直很喜欢李健的歌，而他的不少作品也是被一些影视剧所看好，很得一些导演的青睐。在电视剧《女人的战争》当中，就以他的一首老歌重新编配出现，古典与流行的结合，凭着一把简单的大提琴拉开序幕。来听他的这首《向往》。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这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雪蓝飞驰而过，点亮黑夜最 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向往，向往。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向往。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由蒋雯丽、倪大红主演的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不久前也是刚刚落下帷幕，片尾歌《笑潇潇》融入了大鼓、弦子等京韵元素，由著名歌唱家陈俊华来演绎。在专访的过程当中，俊华也是跟我坦言，这首歌对于他来讲真的是很有挑战。 大家好，我是陈俊华。本身大家都知道我是唱民歌的，但尽管我也唱了很多东南亚的东西啊，但是他这首歌完全应该说跟民歌的那个嗓音都搭不上。 你说它是纯通俗吧，它的调在纯通俗那儿，因为它很低嘛，很深沉，嗯，但是它说的东西有很多，就是大鼓的东西，它是就是每一个吐字也好怎么样好，就得说的特别清楚。作为二度创作来讲，你怎么样在这首歌里表现了作曲家的意思，表现了那个作词家的意思，而且还有一个你得把你自己的这种感受也要加进来，它就确实是挺挑战的。 而且我觉得还要原汁原味的展现那个时代老北京人的一种精神风貌， 对， 这一点是很难，啊，很难拿捏的。 而且完了他还跟我说什么，他说你啊，尽管是这个两分多钟的歌，但是你得把整个剧情的那个故事的东西你要给人唱出来，真的是挺难的。你还有一个呢，他说他本身在写这个音乐的时候，他配器当中可能大家会听到，就是你始终是摇着的，就感觉是你一边坐在那个三轮车上那种，哎呀，这个节奏确实挺难掌握的。后来怎么办呢？他就直接就推门进来，在那录音棚里就一直拽着我的手，我们俩就摇着在那个节奏里面摇着晃着摇着晃着，厚厚的城墙，绿绿的杨柳，全都这样。 没错，他的那个节奏不在正拍上， 就是，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老是正晃着老是晃着，长一点短一点都不行，而且还不能像民歌一样唱了，不能够这样，就只能放那儿了。日子长了他就得这样，日子长了分不出是酸是甜，还记得风雪夜分面苦难，还记得小酒馆真辣真咸，还记得小酒馆啊真辣真咸。 下帷幕的电视连续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今天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剧当中的片尾歌，由陈俊华演绎的《潇潇笑》。这首歌也是由著名作曲家卞留念创作。谭吉为何要邀请陈俊华来演绎这首歌？他这样告诉我们： 多年来，他唱民歌、戏曲，尤其是像地方戏啊、曲韵啊、京韵鼓啊，他有天赋。这个陈俊华的演唱，也是因为我专门给他这么来写，我因为觉得他有这个能力，所以这首曲子的味道啊，应该是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到位，主要是要的那种小味道，京城的那种那个年代的那个小感觉。别看现在这个流行歌现在非常的丰富，但是这种歌曲，我们也是努力在追求，希望能够找到它的原味儿。当时这个歌曲里面我用了，你看。有弦子，有京胡，有曲牌的里面的走向，那么唱的时候就是字正腔圆也好。